Hello 啊，大家好，我是何玉，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补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324集《阴雨闲人》。 哈气！ 何玉嘟嘟囔囔几句，见坐在旁边的人默不吭声，忍不住说：“ 老大，小冬至又不是傻子，我这么说，他迟早能猜出真相的。” 龙身闭目不言。此时他们正从京城前往昆仑山的路上，龙身他们从日本回来，就见到早已在京城等候他们的何玉，听到从昆仑山传来的噩耗，连同龙身在内，众人都没有料到。阴雨鸠燕临死前那几句话，不仅仅是不甘心的狂妄威胁，而是眼看就要变成现实的预言。但吴炳添没了一条胳膊，李应、唐静重伤，能与龙身一道赶过去的只有余不悔，而宋志存等人已经在昆仑山等着他们。长路漫漫，思及昆仑山上可能发生的情况，何玉焦虑的连游戏都打不下去了。 阴雨那混蛋，事情全都是因他而起，要不是他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我非把那王八蛋的尸体弄出来挫骨扬灰不可。不，挫骨扬灰还不解恨，得把他扔到万人坑里，让他天天晚上听万鬼哭嚎。 别废话了。 龙身睁眼的瞬间，脸上闪过一丝烦躁，虽然那一丁点不耐烦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不见，但何玉仍旧吓了一跳，因为在他的印象里，龙身永远都是那么沉稳淡定，无论遇到再棘手的难题，也没见对方惊慌失措过。即使现在情况的确十万火急，龙身的反应还是有一点反常。 老大，你没事吧？ 从京城去昆仑山，飞机不如火车便捷，但火车到了西藏之后，还得再转汽车，路途辗转曲折，身体稍弱的人就受不了了。想及此，何玉不由关切道：“ 你是不是在日本受伤了？” 龙身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顿了一下，揉了揉鼻梁，把眉间的疲惫压平：“ 没事。冬至那边怎么样了？”“ 哦，他们拿到冠军了，不过还挺惊险的。据说出了个意外，连组委会都没有料到，结果差点丧命。”“ 他没事吧？”“ 他没事。可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他你回来了？”“ 如果他知道我从日本回来，一刻没停就赶到昆仑山了，一定会猜到这里事态严重，他也会马上设法赶过来。但他们肯定受了伤，回来也帮不上什么忙。不如让他们在那边好好休息，不要操心太多。”“ 老大，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初我以为你收小冬至为徒，肯定是要把他往死里操练，结果你居然这么疼爱他。早知道是个这么疼爱徒弟的人，当初我说什么也要死皮赖脸的拜你为师。” 龙身知道他插科打诨只是为了缓解旅途劳顿和紧张心情，但龙身摇摇头，显然没有心情应和他。“ 把纳伦格勒峡谷的详细情况说明白。” 何玉敛了笑容，神色变得肃穆。那天晚上，从纳林格勒峡谷深处传来的一声爆炸仅仅是一个开始，当时众人也已经知道了八方伏魔阵的阵眼就在昆仑山，所以这片区域都有安排特管局成员日夜巡守。当夜离得最近的就是宗灵与车白所在的山峰，他们自然也是最快赶到现场的人。两人一刻不停地赶过去时，正碰见两个人从峡谷内跌跌撞撞、失魂落魄地跑出来。对方不肯被宗灵他们拦下，双方发生了一场冲突。两名日本人自然不是宗灵车白的对手。此时地震的动静已经越来越大，山石不断从上面滚下，地面开始裂开缝隙，二人不得已只得提着日本人前往峡谷深处赶去，一面盘问他们。对方死到临头还想挣扎抵抗，被宗灵在额头上点了一记，就迷迷瞪瞪晕头转向，终于将所有的情况都和盘托出。原来这两个人，一个叫阴雨闲人，是阴雨鸠燕的曾侄孙，一个叫 山下亮太是藤川葵的弟子。事情要从几十年前说起。日本皇族昭襄鸠彦在担任侵华战争期间的指挥官时，从长江中得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石盒。他费尽心思打开石盒，与被封印在石盒中的魔气融合，慢慢以肉身化魔，并设法逃过战后审判，改名换姓成为阴雨鸠彦，利用人脉和财富建起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这些事情龙申他们在日本与阴雨鸠彦决战时已经从阴雨口中得到了证实，但龙申等人不知道，而阴雨也没有说的是，他在与石盒魔气融合同化的过程中窥见了一场上古时代的战争，发现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远古时代，深渊地狱与人间相连，魔物无所忌惮，为大能所镇压，于是有了八方伏魔阵。阵法封印的其实是一条通往深渊地狱的通道，阵眼就在昆仑山。阴雨在与石盒魔气交流的过程中得知，想要破坏阵法，彻底撕开封印，令通道重现人间，并不需要将八方石碑全部破坏，只要毁掉阵法中一半以上的石碑，阵眼封印自然而然会松动。届时只要有人前往阵眼所在的地方，将封印石碑毁掉，放出下面的阵碑之兽，通道失去封印和看守，地狱之门就会彻底向人间开放。阴雨魔化之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件事。他从中国搜罗到与各处石碑下落有关的典籍记载，但记载语言不详，充其量只是提供了线索。想要破解线索，找到半数以上的石碑再加以毁坏也并不容易，这注定是漫漫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寻找。然而似乎就连老天也站在阴雨这一边，随着时间推移，他与石盒的魔气融合越深，在魔气中得到的讯息也越多，而人世间欲望纷杂，浊气横流，无形之中也影响了石碑。有些石碑根本不需要他动手，就已经经过岁月的迁徙中被损毁了。譬如少华山下的那块石碑，就在几百年前一场大地震中松动，造成部分魔气向西逃逸，甚至酿出了后来席卷欧洲的巨大灾难。后来藤川葵试图秘密前往长白山破坏石碑，引出镇守石碑的古龙，也让冬至一只脚踏入了壮阔奇妙的玄幻世界。古龙死，石碑碎，特管局从此处为起点，也开始一步步发现石碑的秘密。但他们终究比阴雨晚了几十年，也无法像阴雨那样直接与魔气沟通，只能跟在阴雨的脚步后面，十分被动地守护石碑。正当特管局众人为银川地底和淮水之下两处石碑被护主而庆幸时，并决定派人前往日本解决阴雨鸠彦一了百了时，老奸巨猾的阴雨也早就料到中国人的打算，故意将计就计，引龙申他们前去，让特管局的注意力都放在日本上。另一方面则派人，也就是阴雨闲人和山下亮太到昆仑山来破坏阵眼，引出阵碑之兽，将通道彻底打开。听到此处，宗灵车白都觉得不对劲，加紧逼问阴雨闲人。 伏魔阵既然需要半数以上的石碑才会松动，现在也才碎了三块，你们为什么能打开封印？ 长白山、少华山、三星堆这三地损毁的石碑合共正好三块。阴雨闲人自小对阴雨鸠彦崇拜备至，阴雨魔化的事情家族中知道的人不多，阴雨闲人就是其中之一，可见他也颇得阴雨鸠彦的青睐。阴雨鸠彦甚至答应他，等他从昆仑山归来办成大事之后，就会为他灌入魔气，让他也成为不老不死的人形魔物。但阴雨闲人虽然受过严格的训练，毕竟只是个人类，还未成魔，在宗灵车白面前是不够看的，被宗灵一指点下去，当即额头剧痛，全身如针刺一般折磨。他强忍了一会儿，实在经受不住，就一五一十交代了。 还有一处石碑早已被毁了，你们不知道 在哪里。 宗灵从来都是步履从容，姿态优雅的，鲜少有如此气急败坏的时候，但眼下他与车白一人携着一个正往峡谷深处飞奔，身形几乎化作残影疾风，但他们依旧不够快，因为爆炸的动静越来越剧烈，已经到了地动山摇的地步。与此同时，远处升起刺目的光亮，夹杂着冲天魔气正往外澎湃而出，如同火山爆发，奇势难接。山下亮太见状白了脸色，但他们是从那里逃出来的，自然知道那里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恐怖情形。他拼命挣扎想要逃脱，但落到车白手中，别说十个山下亮太了，就是他师父藤川亲至也无可奈何。车白伸手在他后颈上捏了一把，山下的身体就此软了下去。阴雨闲人实在受不住身体犹如万针穿心的剧痛，只好加快语速。 在南海三沙龙洞下面，二战期间日本跟美国作战太平洋战争，鱼雷误打误撞将深埋海底的石碑毁掉了。阴雨阁下，阁下他也是后来才从魔气的讯息中得知的。 好了，这集结束了。啊，你说什么？还没听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我们下集见。